客人客人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同红刀枪，抗日战争开始后，凡千个百姓 好像宝贝灵子像扶着小辈我行着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记着做妓女两头扎在迷上肥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顽一逼得我不能迎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